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73集。天快亮的时候，病房变得更加热闹。赵医生赶了过来，带来了齐长青。齐宁的丈夫周景硕不知道从哪里接来了齐长明。齐家人这一次在齐爷爷的病床前终于团圆了。只是这两个离家很久的中年人进来的时候，眼睛都肿成了核桃，开口的第一句话都是埋怨齐爷爷，居然到最后了也不找人告诉他们。 全世界都找不到您恶狠的爹。 长相和齐鹏神似的齐长青气得口齿不清，而齐长明进来看到齐宁瞪他的眼神，迅速走到了床的另一边，眼不见为净。 这一屋子的人都有疙瘩，我本来是想走得清静点，结果呢，你们还是不笑啊。 齐爷爷的精神已经明显不如前半夜好，脸上开始浮现灰败的颜色，只是终于放下了心。 该说的我都和几个孩子说了，齐家这么多年来闹归闹，但是最多也就是跑得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真的闹翻了一个都没有。这小橙子眼看着慢慢好起来了，宁宁也结婚有了孩子，你们这些愧疚的心结也该解了，能回来的就回来啊！这三个孩子需要人看着，既然你们回来了，我的葬礼呢，那就往大了办。小橙子今天晚上之后估计是有段时间下不了床，那就不用来了，其他的人都来吧。啊，齐家也很久没有热闹过了，这样也好，不会再有人说咱们齐家没人了，团圆了就好。 老人在最后合眼前念叨的是团圆，他是笑着走的，身边终于不再有任何牵挂。第一声呜咽是齐宁发出来的，然后病房里一直压抑的哀伤终于弥漫了开来。齐成在最后走的时候对着爷爷的遗体磕了三个响头，上车时已经高烧到40度。就像这位睿智的老人说的那样，齐成这一次在床上躺了一周，头七那天在房子的东北角摆了一桌的祭品，烧了一宿的纸钱。迟志涵在齐城某天半夜失眠坐着一脸空白的时候抱着他， 你会一直难过下去，这一辈子想起他都会难过，会觉得胸口压抑闷得无法喘气，但是会习惯，会永远记得他，会学会去他的坟前陪他聊天，等到老了会回想自己有没有做过会让他骂的事，想想下去了重新见面会不会被他敲脑袋。启程会习惯的，习惯了就过去了。 伤口会一直都在，等到痛麻木了就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活着的一部分，你成年的一部分，因为生活仍然一路向前。 齐爷爷临终前给齐宁上的那一刻对齐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迟迟还并不清楚。但是齐家的产业在齐爷爷死后的一个月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齐长明和齐长青接手了齐家大部分生意，而齐宁夫妇则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齐长青带回来的新业务上。周景硕经常俄罗斯 S 市两地跑，和一开始所谓的入赘女婿最终会掌控齐家的传言比起来，齐宁夫妇看起来似乎是落魄了。可迟志涵却发现齐宁的笑容多了一些，也很少再画齐爷爷去世那天晚上的大红唇了。私下里迟志涵好奇过周景硕到底做了什么，但是齐成只是摸摸他的头，告诉他周景硕从16岁开始就喜欢齐宁，他为了齐宁可以做任何事。那天晚上的跳梁小丑顾哲最终还是入狱了，判了25年。顾家为了这件事在齐家老宅闹了好几天，最终以齐长明暴怒领着他们去了医院，要求把自己身上的肾摘下来还给他们告终。齐家在 S 市仍然是传奇一般的存在，而小洋房也仍然在齐家产业一片地动山摇的时候安安稳稳与世隔绝。唯一不同的就是齐成，这一次连赵医生都确认他确实是在治愈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或许是因为他靠着自己的意志力陪着爷爷走完了最后一程，或许是因为引起齐成抑郁症的根源来自于社交恐惧症，社交需求被迟志涵满足后抑郁症的复发几率减少。不管是哪一种原因，齐成这次对待生离死别的情绪调节都做得十分正常人，甚至比很多正常人还好。第二个简要疗程除了因为药物服用过量延长了一周外，没有任何意外发生。齐成甚至主动要求下次简要疗程结束后用脱敏治疗来克服肢体接触障碍。迟志涵在最短的时间内见证了一个男人从蒙着被子不敢见人到现在可以淡定的对视，流利的对话，准确的表达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而迟志涵自己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系列的退化，诸如太高的东西绝对不会自己拿，洗菜洗碗跟他几乎已经没有关系这样的表面行为退化，以及想哭就能哭出来这样的情绪调节退化。齐成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走出洋房的那天和往常一样普通，他一早按照迟志涵给他定的计划做完锻炼，洗完澡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看到迟志涵半边身体挂在窗台上，两条腿悬在半空中扑腾。五月底的天气，迟志涵怕热，很早就穿上了短袖 T 恤，两条不算细长但是均匀白皙的腿扑腾了两下，哐的一声撞到了窗沿儿， 要掉下去了。 齐成很无奈地走过去，伸手搂住迟志涵的腰，想要帮他揉揉刚才撞红的腿，手伸到一半转了个弯又收了回去。他最近一直有个烦恼，关于天气越来越热迟志涵越穿越少的这个烦恼。普通日常的肢体接触都能非常明显感觉到体温和他身上细腻肤质的烦恼，完全没这方面烦恼的迟志涵腰力惊人的在窗台上凹起上半身，表情义愤填膺。 那里有一只松鼠妈妈，前几天刚生了一窝小松鼠，然后刚才有另外两只松鼠把松鼠妈妈藏好的食物都搬走了。 哦， 齐成的眼神很有礼貌地一直盯着迟志涵的脸，伸手把迟志涵趴在窗台上弄皱后露出大半截腰的 T 恤拉好。迟志涵攀着齐成的脖子从窗台上滑下来站好，一秒钟都没耽搁地往厨房跑。 松鼠是不是只吃坚果？ 除了杏仁和巴西果都行，苹果也可以喂。 很习惯被迟志涵当成百科来用的齐成下意识打完，抿了抿嘴，压下被迟志涵松开后心里涌上来的失落。他始终无法习惯被迟志涵忽视的感觉， 倒是开始慢慢学会把这种失落压下去。等迟志涵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多粘几分钟。 我去给松鼠妈妈投食。 迟志涵怀里抱了一堆坚果罐子，跑到门口的时候突然转头。 你把头发吹干啊，小心感冒。 齐成继续抿嘴，这次连眉头都皱了起来。迟志涵怀里有他昨天没吃完的核桃，剩了六颗。他不能吃油脂过多的坚果，迟志涵一天只给他三个，昨天数了下还能再吃两天，心情还愉悦了一下。可又不能跟松鼠抢吃的，更何况那只松鼠刚刚生过孩子。齐成有些闷闷地走进了洗手间，拿了一块干燥的浴巾，一边擦头一边靠在窗台上看迟志涵喂松鼠。迟志涵对外面这块私人花园的称呼一直乱七八糟，从最早的荒郊野岭到小树林，偶尔还会称赞这里是杀人埋尸的最佳地点。花园的占地面积确实有些大，他记得应该有六七个园丁在做定期维护，只是齐成从来都不出门，十年来进来看他的亲人也大多是开车进来再开车出去，这花园还真就慢慢变成了荒无人烟，失去了它本应该存在的观赏价值。初夏的花园植被已经很茂密，迟志涵穿着白色 T 恤，背后印了一个卡通的红色草莓，蹲在草丛里很显眼。齐成嘴角微微弯起，看着迟志涵小心翼翼地拿出坚果，一个一个地放在松鼠妈妈之前埋食物的地方。松鼠妈妈远远地站着看他，鼻子嗅了几下，居然开始慢慢走近。画面很美好，齐成的嘴角又弯了一点，然后凝固。 迟志涵。 啊？ 迟志涵回头，笑脸盈盈，离我很深地印在脸上，指着松鼠妈妈的方向轻声炫耀： 你看，松鼠过来了。 齐成握着浴巾的手指很用力，用力到关节泛白，但是语气仍然镇定。 看到了，你蹲着不要动，它就会跳过来。 啊！ 迟志涵早就养成了齐成说的常识全都是对的这样的习惯，转过身继续专心地往松鼠藏食物的地方塞坚果。落地窗固定的透明窗台只有一米高，以齐成的身高用手撑着就能跳过去。齐成眯着眼又看了一眼迟志涵身后半米远的草丛，咬咬牙真的撑着跳了出去。落地的时候还穿着家里的室内拖鞋。松鼠妈妈因为巨大的动静在原地愣了一下，没有马上跳走，而是瞪大眼睛伸长脖子。迟志涵回头看到已经站在外面的齐成，瞬间做出了一个和松鼠一模一样的瞪大眼睛的惊讶动作。 你别动。 齐成嘴角抽了抽，手里拿了一根随手捡来的长树枝，走近迟志涵的时候在他身后用树枝挑了一下，有东西落地的声响，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齐成松了口气，丢掉手上的棍子。 刚才你身后盘了一条蛇。 迟志涵还是维持着瞪大眼睛的动作，怀里的坚果抱得死紧。他听了齐成的话后眨了眨眼睛，很僵硬地重复了一句： 盘了一条蛇。 齐成伸手比了个大小。 黑色的，应该没毒。 迟志涵又眨了眨眼睛，然后像兔子一样弹跳起来，迅速跳到了齐成身上，攀住他的脖子，两腿缠在他的腰上，怀里的坚果散落一地，心有余悸地瞪眼低头。 在哪儿？ 我赶走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